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49集。 侯宁拎着水果来到医院，进了病房。董思阳睡得正沉，他坐到一旁的椅子里，打开电脑开始干活。医院的味道不太好闻，身边男人的呼噜声让他的精力难以集中。他重新看向床上的人，思绪翻飞。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心平气和地待在这个男人身边的？他记得他们最初的相识简直不能更可怕，他险些被他杀了，可现在他却带着水果来看他。他们最开始住在一起是刘思阳胁迫的，当年朱韵怀孕，李寻搬出去跟他一起住，他自己住在之前租的房子里。有一次房子里遭贼了，刚好被他撞见，屋里有太多宝贝设备，他极力反抗，但还是被收拾了一通，东西也没有拿回来。他受伤在医院躺了一周，那时李寻要分心照顾朱韵，工作好多都分给他做，他一住院进度就耽误了，引起董思阳的强烈不满。于是董思阳以保护人身安全的名号强行给他拉到他家去住。那时他很想跟董思阳说，跟你在一起才是最危险的，可他不敢说。于是他们被迫开始了同居生活。侯宁最初都躲着董思阳，尽量不出现在他的视线里，董思阳也不管他，只是闲着的时候会调侃他玩玩。慢慢熟悉了之后，侯宁发现董思阳的生活其实十分普通，白天在公司里忙来忙去，晚上如果没有应酬就回家看电视睡觉。他的家不像李寻那么夸张豪华，就是很常见的居民楼，他自己不打扫卫生，请了保洁，一周来两次。脱了西装，董思阳周身力气也没那么重了，就像建筑工地里的劳工一样。后来侯宁又发现，董思阳虽然经营着互联网公司，可他对电子产品的接受度实在太低了。有一段时间欧冠比赛，董思阳天天熬夜看球，有时睡过了耽误一场，便痛心疾首，一天都没有好脸色。最后侯宁忍不住问， 哎，为什么不录下来？ 啊，哎，那还得加摄像机，太麻烦了。 可能是他嫌弃的表情太明显，董思阳不满道， 干什么想造反呀？ 不过比起电子忙，董思阳还有更让人无语的时刻。比如有一次他心血来潮要教侯宁打架。 你得学会自保，总躲在别人后面不是个事儿。 那两天董思阳兴致勃勃，一吃完饭就把侯宁带到客厅里。 来，捏拳套。 董思阳喜欢锻炼，客厅顶棚吊着一个巨大的沙袋，董思阳无聊的时候就会打一会儿。侯宁每次听到那哐哐的声音都头皮发麻。 捏紧，往沙袋上打。 侯宁攥紧拳头往沙袋上来了一下。 怎么了？ 你这叫拳头呀。 啊， 我鸡巴都比这个硬，你信不信？ 侯宁气得脸色涨红，董思阳在旁哈哈大笑。自此侯宁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，往后说什么也不肯练了。跟李寻相比，董思阳的生活真的可以用清贫来形容。平时带员工出门玩也多是去朋友的店里，能给打折。侯宁很奇怪，因为董思阳是飞扬名义上的老大，按理说他应该不缺钱才对。后来侯宁才知道，董思阳的钱很大一部分都捐出去了。他师父以前车间里那些老工人很多都已经被时代淘汰，生计困难，董思阳资助了十几个家庭，早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。某次新年夜，董思阳喝完一箱酒，拉着侯宁吐露衷肠。 老子不是为了钱才入了这一行，我就是为了证明自己，我就是要给我师父争口气。 侯宁不胜酒力，喝了半瓶就迷糊了。两个男人在家里孤孤单单过除夕，场面要多惆怅有多惆怅。侯宁问， 你怎么不结婚呢？ 董思阳捏着酒瓶子嘟囔道， 结什么婚呢？ 你天天跟女人睡来睡去，怎么都没想过定下来？ 董思阳哼笑， 哼，定下来就不能睡来睡去了。 侯宁撇嘴，董思阳反问他， 你呢？要女人吗？我给你找。 侯宁摇头， 没有女人会喜欢我。 为什么？ 不为什么呀。 哼，你下边缺东西啊。 哎，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都是这些？ 借着酒力，侯宁将很多以往说不出口的东西都吐出来了。 我跟你们不一样。 他心中酸涩，嘴唇发抖。 你和李学，就算你们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干，也会有女人喜欢你们。我就不行，我再努力也没用，在他们眼里我就是畸形的怪胎，他们接近我都是为了利用我。 侯宁哭丧着脸说这些丢人的话，说着说着忽然感觉脸前一黑，董思阳的大脑袋凑过来， 你干什么？ 董思阳眯着眼睛看， 其实你除了矮了点儿、瘦了点儿、背弯了点儿、眼睛鼓了点儿，再加上有点神经质以外，哼，也没啥大毛病啊。 侯宁怒不可遏， 你还有什么毛病？ 董思阳开怀大笑。侯宁一怒之下决定去挖董思阳的老底嘲笑他。他挖门盗洞，总算查出董思阳曾经有过一个还没过门的未婚妻，是他师父朋友的女儿。女孩没什么文化，两人是经董思阳师父介绍认识的，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。后来还没来得及结婚，董思阳就进监狱了。这个女孩在外拼命劳作打拼，最后累死了。董思阳出来后，把自己全部积蓄全赔给了他的家人，至今还在资助他们。也是从那时起，董思阳就经常把女人不要工作，女人待在家里就行了这种话挂在嘴边。侯宁挖出了秘辛，可想想觉得没什么可嘲笑的点，就谁也没有告诉。那时起，侯宁就不怎么怕董思阳了。侯宁望着病床上的人出神，董思阳今年46了，他自己也40岁了。董思阳还是那个健硕壮实、性格暴躁的男人，而他也还是那个唯唯诺诺、缩起来就看不见的人。但即便他再唯唯诺诺，有些事也绝不会退缩。半个月前，侯宁收到一家公司的邀请信，这不是侯宁第一次被猎头盯上，也就没放在心上。可这次的公司诚意十足，侯宁还没给信呢，已经送来一辆跑车当见面礼，车堂而皇之停在董思阳家楼下。一周前某天，董思阳回家的时候脸色难看，质问侯宁打算什么时候搬走。他们已经一起住了10年有余了，侯宁没反应过来他的意思。董思阳冷笑道， 哼，你装什么呀？你不是已经决定跳槽了吗？ 他扯了领带，不等侯宁解释又讽刺道， 长得瘦骨头就是软，一辆破车就能买了你，去给老子把车开远点，别他妈碍事。 他说完黑着脸进屋，门砰的一下关上。侯宁来到窗外一看过去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他心里忽然涌出一股悲哀。十几年了，弹指一挥间，他觉得董思阳就算脑子再不灵光，也应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，可结果竟然是这样。很快侯宁的悲哀转成无名火， 他跑到董思阳房门口，砰砰敲门。董思阳骂骂咧咧开门，刚一照面，侯宁就给了董思阳一耳光。董思阳用了两秒钟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他不怒反笑，盯着侯宁。 哼，你他妈还真是娘们儿啊，车要红的，打人扇耳光。 侯宁感觉自己从来都没有这么愤怒过，就算是之前被人背叛陷害入狱时都没有这样愤怒。他浑身哆嗦，眼珠险些要瞪出来，指着董思阳，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话组织明白。 行，董思阳，你行，你记着，这次就是跪下求我，我也绝对不会回来了。 侯宁不带手机，不带电脑，一个人跑了。他觉得自己失败透了。他已经40岁了，可举目望去，好像全世界一个亲近的人都没有。他心里防线脆弱，如今一刺激，浑浑噩噩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等回神后才发现，自己来到了当年董思阳威胁他的那个居民小区。当年的居民楼如今看着更破旧了。侯宁爬到楼顶，吹着寒风，忽然哭了出来。他也不想动了，觉得干脆就无人知晓地死在这儿吧。可死太难受了，才没坐多久，侯宁就已经冷透了，浑身打起哆嗦。他抱着自己，觉得更加悲催。四个小时后，侯宁听到楼道里传来脚步声。十余年的共同生活，让侯宁一瞬间就知道来人是谁了。侯宁扭过头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远处。董思阳爬上顶层，看到侯宁，松了口气。他来到他面前，清清嗓子，不善道歉的人让场面十分尴尬。 那个，我去问了，误会一场。走吧，跟我回去吧。不冷啊，坐地上。你好歹也扇了我一耳光呢。 侯宁始终不说话，董思阳自知理亏，也没什么办法。 以为你要走的时候，我火气一下子上来了，根本没办法正常思考。 这话让侯宁心里舒坦了一点点。 跟你话说得太重了，是我的错。你说想怎么办吧。 侯宁还是不说话，地上忽然掀起一阵尘土。侯宁转眼看到董思阳将外衣脱了。 咱们来个痛快的，我给你出气。 他指着万家灯火的方向。 我从这儿跳下去，没死你就原谅我，行不行？ 侯宁还以为他开玩笑，没想到董思阳说完就朝着那边大步流星过去。侯宁从地上爬起来，董思阳一步踏出，侯宁吓得大叫。 董思阳！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